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聊 Vim 的使用技巧。在特别放送每个开发人员都应该学一些 Vim 这篇文章中，我和你详细介绍了 Vim 提高研发效能的背后原因。我推荐每个开发者都应该学一些 Vim 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独特的命令模式可以大量减少按键次数，使得编辑更高效；支持跨平台，同时可以在很多其他 IDE 编辑器中作为插件使用，真正做到一次学习处处使用。 Vim 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但面对这样一个学习曲线长而且陡的编辑器，我们很容易因为上手太难而放弃。所以如何性价比高的学习 Vim 的使用技巧非常重要，我推荐你按照以下三步来高效的学习如何使用 Vim。 第一步，学习 Vim 的命令模式和命令组合方式。第二步，学习 Vim 最常用的命令。第三步，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中使用 Vim， 比如与命令行环境的集成使用。接下来我们分别看看这三步。我们先来看看 Vim 的命令模式和命令组合方式吧。 Vim 的基本模式是命令模式。在命令模式中，敲击主体键的效果不是直接输入字符，而是执行命令实现对文本的修改。在我看来，在命令模式下工作效率高，按键少，所以我推荐你尽量让 Vim 处于命令模式，使用各种命令进行工作，进入编辑模式后完成编辑工作也立即返回命令模式。事实上，我们从命令模式进入编辑模式修改文件之后再返回命令模式的全过程就是一个编辑命令，它跟其他的命令比如使用 DD删除一行并没有本质区别。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使用示例，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也就是说，我们在 Vim 中的工作正是在命令模式里执行一条条的命令完成的。理解了这一点，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学习设计命令来高效的完成工作了。为了让命令更加高效， Vim 还提供了强大的命令组合功能，使得命令的功能效果呈指数级增长。在 Vim 中有相当一部分命令可以扩展为三部分。开头的部分是一个数字，代表重复次数，中间的部分是命令，最后的部分代表命令的对象。比如命令 3DE 中 3 表示执行三次， D 是执行删除命令， E 是表示从当前的位置到单词的末尾。整条命令的意思就是从当前位置向后删除三个单词。类似的命令 3CE 表示从当前位置向后删除三个单词，然后进入编辑模式。可以看到，命令组合的前两个部分比较简单，但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命令对象技巧就比较多了。所以接下来我就与你详细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命令对象可以使用。其实对命令对象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分类，但我根据经验把它总结为光标移动命令和文本对象两种。第一种是光标移动命令，比如 $ 命令是移动光标到本行末尾，那么 $D 就表示删除到本行末尾。再比如4大括号表示向下移动四个由空行隔开的段落，那么第四大括号就是删除这四个段落。这一类命令功能很强大，我们也很熟悉，但它有一个缺陷，就是选择的出发点始终是当前光标的所在位置。而我们在处理文本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光标所在位置常常是处于我们需要修改内容的中间而不是开头。比如我们常常在写一个注释字符串的时候需要修改整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是这样的： comment 冒号单引号 this is standalone mode 单引号逗号光标处在 standalone 里边的 D 字符处。如果使用上面的光标移动命令作为命令对象的话，我们需要执行 bbbct 单引号命令，也就是说向左移动三个单词之后在向右删除到第一个单引号的地方，操作起来很麻烦。针对这种情况， Vim 提供了第二种命令对象，文本对象。具体来说， 就是用字符代表一定的文字单元，比如 I 双引号代表两个双引号之间的字符串， AW 表示当前的单词。使用这种文本对象很方便，比如上面的编辑例子，我们只需要命令 CI 双引号就可以实现，比 BBBCT 单引号命令方便的很多。具体来说，文本对象命令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只能是字符 I 或者 A， 表示是否包含对象边界，比如 I 双引号表示不包括两边的引号，而 A 双引号就包括两边的引号。第二部分选择比较多，表示各种不同的文字单元。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文内表格中列出的字符与文本对象的对应关系。如果你要查看完整的文本对象，可以使用冒号 help 空格 text-objects。 这一组文本对象选择功能很强大，而且是 Vim 自带的功能，不需要安装任何插件。神奇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使用 Vim 很久的人都不知道这些功能，我个人把它叫做 VIP 功能。如果你以前没有用过，可以在文件中输入命令 VIP 看看效果，相信不会让你失望。可见 Vim 的命令操作及其组合功能非常强大，要高效使用 Vim， 我们就必须使用命令模式以及命令组合。我看到有些开发者在使用 Vim 时，一上来就使用 I 命令进入编辑模式，然后在编辑模式中工作，但是编辑模式的功能很有限，完全发挥不出来 Vim 提供的高效文本编辑功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步，也就是学习 Vim 最常用的命令。 Vim 有大量的命令可以供我们使用，这里我主要与你介绍针对单个文件编辑的命令，因为这是编辑工作最基础的部分，也是各种跨平台场景，尤其是在其他 IDE 中通过插件使用 Vim 的方式的共性部分。至于更多的命令和细节，你可以参考我的命令模式中的基础命令这篇博客，或者自行搜索查询。接下来我会按照以下编辑文件的逻辑顺序来与你介绍关键知识点和技巧：一、打开文件以及进行设置操作；二、移动光标；三、编辑文本；四、查找替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组常用命令，也就是打开文件以及对文件进行设置。这些命令包括打开文件、退出、保存、设置等。关于设置，如果在远端的服务器上，我常常运行一条命令进行基本设置，冒号 set 空格 ic 空格 hls 空格 is 空格 hid 空格 nu。其中 IC 表示搜索时忽略大小写， HLS 表示高亮显示搜索结果， IS 表示增量搜索，也就是在搜索输入的过程中，在按回车键之前就实时显示当前的匹配结果，而 HID 表示让 Vim 支持多文件操作， NU 表示显示行号。如果要关闭其中某一个选项的话，在前面添加一个 NO 即可，比如关闭显示行号使用冒号 set 空格 nonu。 第二组常用命令是移动光标。 Vim 提供了非常细力度的光标移动命令，包括水平移动、上下移动、文字段落的移动，这些命令之间的差别很细微，比如 w 和 e 都是向右边移动一个单词，只不过 w 是把光标放到下一个单词的开头，而 E 是把光标放到这一个单词的结尾。虽然差别很小，但正是这样的细力度使得 Vim 能够让我们使用最少的按键次数去完成编辑任务。第三组常用命令是编辑命令。编辑工作中，我们应该大量使用命令组合来提高效率。关于组合命令的威力，我建议你看一下命令模式中的基础命令那篇博客，我与你详细介绍了一个 CT 双引号的例子。这里我重点与你分享一个设计命令的技巧。 Vim 的取消命令 U、 重复命令句号都是针对上一个完整的编辑命令而言，所以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完整的编辑命令， 从而可以使用重复命令句号来提高效率。比如你要把一段文本中的几个时间都修改成 20ms， 这段文本原来是 timeout 冒号100万 ms， waiting 冒号30万 ms， starting 冒号4万 ms， 我们希望把它改变成为 timeout 冒号 20ms， waiting 冒号 20ms， starting 冒号 20ms。 在 Vim 中有多种实现方法，有一种还不错的方法是使用修改命令 C 和移动命令 L 的组合，在每一行用一个命令搞定。具体操作是把光标挪动到100万 ms 里边数字1的地方，用 C7L20 命令对第一行进行修改，然后在第二行第三行的相同位置使用 C6L20 C5L20 进行修改。这个命令可以完成工作，但每一条命令都不一样，不能重复。实际上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你可以设计一条命令在每一行重复使用。在这个例子里，这个命令是 CTM20ESCAPE， 意思是从当前位置删除到下一个字母 M 的位置，进入编辑模式插入20，然后返回命令模式。使用这条命令对第一行进行修改之后，你可以把光标挪到第二、三行，使用重复命令句号来完成编辑任务。我在文稿中放了一个动图供你参考。当然了，你还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查找替换，但是远比上面这个重复命令要复杂。这个设计命令并重复使用的方法非常好用，建议你上手实践一下。关于重复命令， Vim 另外还有一个录制命令 Q 和重复命令 at， 功能更强大，但也比较重。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的话，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内链接查看一篇参考文章。第四组常用命令是查找替换，这组命令主要有斜杠、星号和 s 等，很常用，网络上也有很多的描述，这里我就不再详细介绍了。比如我在命令模式中的基础命令这篇博客中详细介绍了 s 命令，可供你参考。除了上述四种常见命令外， Vim 中还有一种很强大的可视模式 Visual Mode， 可以提高编辑体验。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一看。可视模式一共有三种，包括基于字符的可视模式、基于行的可视模式和基于列的可视模式，详见命令模式中的基础命令这篇博客中的介绍。接下来我以基于列的可视模式为例，带你看看可视模式是如何提高编辑体验的吧。下面的两个例子中涉及的比较多的操作和图片，如果你是在听音频的话，建议你可以对照文稿一起学习。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例子，有一段文本，每一行都用 VAR 声明变量，比如 VAR game mode， 现在我希望使用 CONST const 来声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实现方式。第一步，把光标挪到第一行开头的 V 字符处，使用组合键 Ctrl V 进入列可视模式，然后使用 7J 向下移动7行，再用 E 向右移动一个单词，从而选中了一个包含所有 VAR 的矩形区域。第二步是开始编辑，输入 C 删除所有的 VAR 并进入编辑模式。第三步是输入 CONST 并输入 ESCAPE 完成编辑操作，回到命令模式，整个修改完成。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例子，我希望在上面这段文字的每一行末尾都添加一个分号，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所示。首先用 $ 命令将光标挪到最后一行的末尾，然后 Ctrl V 进入列模式，再用 7J 命令将光标挪到第一行，这时每一行的末尾都被包含到了一个方块里，不过因为每一行的长度不同，所以方块没有完全显示。然后输入大写 A 命令，光标挪到每一行的末尾并进入编辑模式，最后输入要插入的分号，输入 ESCAPE 完成编辑，这样每一行的末尾都添加了一个分号。最后关于可视模式，我还有三个比较有用的小贴士。第一，在退出了可视模式之后， 可以使用 GV 命令重新进入可视模式，并选择上一次的选择。这个命令出乎意料的有用，因为我们常常需要对上一次的选择进行进一步的操作。第二，进入可视模式之后，可以直接使用小写 V、 大写 V、 Ctrl V 在三种模式之间切换，而不需要退出可视模式后再重新进入。比如你一开始使用小写 V 进入字符可视模式，这时你发现你需要删除几行，就可以直接输入大写 V 进入行的可视模式。第三，修改选取的区域范围。当你进入可视模式之后，光标默认处于所选区域的结尾处，你可以挪动光标调节选取区域的结尾部分。但是如果你想调节的是所选区域的开头部分，则可以使用命令小写 O 将光标跳到选择区域的开始地方。再次输入命令 O， 光标又会跳到选择区域的末尾。一个更好玩的情况是，在列模式中，你可以使用小写 O 在对角线上跳转，大写 O 在水平方向跳转，从而可以灵活调整所选矩形的四个角。以上就是命令模式中的常用基础命令。理解了这些命令，再加上命令组合，你就可以比较高效的使用 Vim 进行文本编辑了。但要更高效的使用 Vim，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Vim 虽然强大，但也只是整个工具环境中的一个工具。怎样才能在整个工作中高效的使用 Vim 技能呢？所以接下来我将带你探索如何寻找合适的 Vim 使用场景。寻找合适的适用场景常常包括两种情况，一是 Vim 不是主力 IDE 的情况。我的工作环境中 Vim 不是主力 IDE 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建议你先看一下你的主力 IDE 是否支持 VI 模式。目前绝大部分主流的 IDE 都支持，而且都做得不错。如果你的主力 IDE 中能够使用 Vim 命令的话，那从 Vim 特有的命令模式就能让你收益颇丰。从我的经验来看，我只有在 Facebook 那几年使用 Vim 作为主力 IDE， 其他时间使用的编辑器都是 IntelliJ 的 IDE 系列和 VS Code。 在这些 IDE 里边，我一直在使用 VI 模式，效果也都很好。除了在主力 IDE 中使用 VI 模式之外，你还可以选择把 Vim 只作为一个单纯的文本编辑器，需要强大的编辑功能时临时用一下就可以。比如我在写微信小程序的时候，一开始使用的是原生的微信开发工具，编辑功能不是太强，所以在遇到一些重量级的编辑工作时，我就打开 Vim 快速搞定，然后再回到微信原生开发工具 IDE 中继续工作。其次，Vim 能够在 Linux 命令行环境中与其他工具结合得很好。 Unix Linux 系统的一个设计理念是每个工具都只做一个功能，并且把这个功能做到极致，然后由操作系统把这些功能集成起来。 VI 当初就是作为 Unix 系统里的编辑器而存在的。到了40年后的今天，虽然 Vim 已经可以被配置成为一个强大的 IDE，但很大程度上依然是 Unix Linux 系统的基础编辑器，仍然可以很方便的和 Unix Linux 的其他工具集成。为了方便你理解，我再和你分享三个适用场景。第一个场景，使用 Vim 作为其他工具的编辑器。在大部分 Linux 系统里，默认的编辑器就是 Vim， 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使用如下的命令来设置： export editor 等于单引号vim 单引号。第二个适用场景，使用管道 pipe。 pipe 是 Linux 环境中最常用的工具之间的集成方式， Vim 可以接收 pipe 传过来的内容。比如我们要查看 GitHub 上用户 xxx 的代码仓的情况，可以使用下面这条命令： curl 空格 -s 空格 https 冒号斜杠斜杠 api.github.com/users/xxx/repos 空格竖线空格 vim 空格横杠。 curl 命令访问 GitHub 的 API， 把输出通过管道传给 Vim， 方便我们直接在 Vim 中查看用户 xxx 的代码仓的细节。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 vim 命令后边有一个横杠，表示 vim 将使用管道作为输入。第三个适用场景，在 vim 中调用系统工具。除了系统调用 vim 和使用 pipe 进行集成之外，我们还可以在 vim 中反过来调用系统的其他工具。这里我与你介绍一个最实用的命令，在可视模式中使用感叹号命令调用外部程序。比如我想给一个文件里中间几行内容前面加上从1000开始的数字序号，在 Linux 系统里边我们可以使用 nl 这个命令行工具完成。具体的命令是 nl 空格 -v 空格 1000，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文本单独保存为文件，使用 nl 处理之后再把处理结果拷贝回到 vim 中。虽然可以达到目的，但过程繁琐。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 vim 里边直接使用 nl 并把处理结果插入 vim 中。具体操作如下，首先使用命令大写 v 进入可视模式，并选择这一部分文字，然后输入命令感叹号。 vim 的最后一行会显示单引号小于号逗号单引号大于号感叹号，表示由外部程序操作选中的部分。这时我们输入 nl 空格 -v 空格 1000 并回车， vim 就会把选择的文本传给 nl， nl 在每一行前面添加序号，再把处理的结果传给 vim， 从而完成了我们想要的编辑结果，也就是在所选的几行文字前面添加从1000到1006的序号。同时在 vim 的底部会显示 7 lines filtered， 意思是说 vim 里边的有7行文本已经被外部工具处理过了，是不是很方便？我每次使用这样的功能时都会觉得很爽，因为这可以让我聚焦在工作上，而不会把时间花在繁琐的操作上。以上就是三个最常用的 vim 和其他工具集成的例子。这种工具的集成工作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单个工具所能够带来的效率提升，我还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与你详细讨论。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吧。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与你介绍了高效学习 vim 的三个步骤，即第一，学习 vim 的命令模式和命令组合方式；第二，学习文本编辑过程中各个环节中最常用的命令；第三，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中找到适用 vim 的场景。事实上，我今天与你讲述的 vim 命令的使用技巧只是最常见的跨平台使用中的共性部分，对效能提升带来的效果也最直接最明显，但这些远没有覆盖 vim 的强大功能。比如我没有与你讨论多文件、多 tab、 多窗口编辑的场景以及插件的话题。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 vim 配置成为一个类似 IDE 的开发环境，进入沉浸式的 vim 使用体验。关于插件方面的内容，我推荐三个插件。一， Pathogen， 它是一个插件管理软件，可以很好的解决了 vim 自带插件删除不理想的问题。关于 Pathogen 的使用，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内的链接查看。二， NerdTree， 在 vim 中添加文件夹管理的功能。三， Fugitive， 在 vim 中添加了查看编辑 git 内容的功能，它的功能简直是强大到变态。其中 Pathogen 和 Fugitive 的作者都是 Tim Pope， 一个 vim 牛人。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插件的话，可以查看他的其他 vim 插件。不容置疑的是， vim 的学习曲线非常长，即使我已经使用了15年，仍然会时不时的学习到一些新东西，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一直学习提高。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你想要分享的最炫酷的 vim 技巧是什么呢？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